在七点钟能听到我们俩的节目的话，我们俩自己的这个人床分离运动做的也挺艰难的哈， 就要更早一些。不过现在好很多了，因为比起来冬天的时候，现在起码春暖花开，然后你爬起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外面天是亮的，会有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的时候，不会像冬天爬起来之后觉得说还是晚上，我为什么要起这么早的感觉， 感觉是半夜起床的感觉哈。 嗯，3月21号到了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了，那面对新的一年新的春天，其实很多人呢也都做了一些改变，比如我。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求口令了。是的，昨天我们发了一件推送哈， 对， 浩神呢，哎呀，把我给他私信的一张照片就这么贴给大家了，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浩神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给他私信也就是让他来发出来的意思。 嗯，对，其实我想红。 好，大家可以这个在后来回复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大家昨天其实有很多人尝试什么短发呀、剪发呀，还有人回复失恋。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失恋了要剪头发呢。其实只是春暖花开了，想给自己换一个新的造型，改变一下，所以呢发送改变两个字就是我们的通关口令，可以查看到、 okay、 新的推送的东西了。 是的， 这个推送呢是我自己批的，所以充分说明我就是想红。 改变两个字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静瑜的新造型，以及我们整个这个早音乐秀节目组的一个新改变，对不对哈？ 嗯，可以再来看一看。今天除了改变之外呢，也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有哪些改变的地方。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来看一看天气啊。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雁台的气温是-0.8度，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本市天空的云量是逐渐增多，气温和昨天比呢是变化不大，大部分时候呢天气感觉是有点偏冷的，所以户外活动还是适宜穿这个棉衣类的服装哈。当然呢今天夜间天气是以阴为主，西部山川区呢是有零星的小雨，最低气温估计在1度上下，感觉呢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外出呢大家请注意保暖。 具体的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是11度，最小相对是25%。今天夜间是阴，西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小雨，天气在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气温会有一个缓慢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对， 所以说差不多会维持到10几度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了， 还不错啊。最近的这个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还是挺适宜户外出行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改变一下了，对不对啊？ 瞬间我们的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大家发送改变的条目，我已经不想说这么想看我，好吧，感觉我能红的样子。 你绝对能红啊，对这个，但是你要记住，人红是非多，所以一定要有强大的心脏才可以、啊。 那么我要感谢一下我的粉丝，首先来感谢一下今天签到前十位吧，来看看今天签到的前十名，第一名是糖糖，第二名王欢，第三名遛弯，第四名是费劲，第五名是 Oregon 哎 ，OK， 再来看看第六名是金小梅，第七名花儿，第八名是梧桐夜雨，第九名芳香宜人，第十名宗宗，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很多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依然是有题目来跟大家一起互动的。其实昨天有很多朋友发哈剪发、短发，包括发送失恋。其实剪头发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头发比较长，缠到脖子了，所以就做噩梦 啊。哇，长发还有这种体会啊。 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想让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能够一夜安眠。这对我们早起的人群来讲还真的是挺重要的。 对，就是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自己的睡眠变得更好呢？能够分享一下这个一夜安眠的好方法，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啊。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很多晚上睡不着的人应该都听过吧，来分享一下一夜安眠的好办法。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心 起我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想想你的暧昧，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想你想到六点，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幸福的失眠，只是上演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生活 大河方，哎，靖 宇，嗯，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点半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1张5块，1张1块的，1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夜安眠的好办法哈。 嗯， 确实早起的人群对于我们来讲，做人床分离运动已经很艰难了，如果晚上再睡不着的话，就像刚刚陈奕迅歌里面唱的，全世界失眠，那真的是躺在床上非常的抓狂。 这个歌曲呢，我觉得说的非常形象啊，就是胡思乱想的一种感觉嘛，你自己失眠了，感觉全世界都失眠了，对不对哈？ 哎，其实失眠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你一边强迫着自己说要赶快睡赶快睡，然后脑子里面的想法一边就变得特别多起来， 越多然后越睡不着， 嗯， 对吧？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3月21号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规律作息，健康睡眠。 嗯，很多爱美人士呢经常说要睡个美容觉啊，这个美容觉这种东西真的能够美容吗？北京大学的第六医院呢专家呢表示，睡美容觉还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哈。因为呢这个皮肤的生长和代谢会随着人体的生物钟的变化而改变，所以呢新生的一些细胞需要这个睡眠来滋养，所以充足的睡眠不仅可以使你精神焕发，而且呢还能够改善皮肤的光泽，形成丰富的微血管，使得这个整个的肤色呢会更加红润哈。 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如果说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都变美了很多。 嗯， 但如果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早上起来就浮肿啊，还有黑眼圈啊，就会觉得说哎呀没有睡好，气色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睡眠好气色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睡眠不足呢就容易导致刚刚我说的，比如说红肿啊、浮肿啊、黑眼圈，包括眼角可能就会有鱼尾纹这些皱纹的出现。虽然你可能会用很多的名牌的护肤霜啊、眼霜啊，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睡眠的话， 话，其实还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我们再看时间啊，睡美容觉的时间还有一个讲究，就是正确的睡眠时间。如果是正确的时间睡觉的话，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是晚上9点到11点入睡。哇，这时间还真的有点早哎。 对，晚上9点到11点，对于我们大城市很多的夜猫子来讲，说这个时间有点偏早了哈。 有的人刚刚吃完晚饭哈。 嗯，来看看大家一夜安眠的好办法。逍遥跟我们说，据说睡前喝牛奶和泡脚有助于睡眠，严重的时候可以吸点氧。 吸氧倒是我知道肯定会睡得好，但是不能天天吸氧啊，对吧？ 嗯，这个喝牛奶跟泡脚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哈。 嗯， 还有在路上2018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说运动加饮食再加上合理的作息，每天坚持运动，微微出汗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嗯， 晚上睡之前呢，也提到了牛奶或者喝一小杯红酒，身体微微的有点疲惫感的话，会更容易入睡，而且睡眠质量会非常好。 没错啊，林瑞牧演对这个问题感觉特别特别的有研究。小五说呢，头天让我自己的工作状态紧绷，然后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肯定会睡得很踏实，因为沾床就睡啊。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因为前天太累了，所以沾床就睡。但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是在完全恢复你前一天透支的这个体力， 嗯， 所以其实你睡醒了之后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哎呀，舒畅、容光焕发的一种感觉，其实还是觉得很累。 没错，关键是沾床就睡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还在那个点儿做人床分离运动哈。冬眠北极零啊，说这个下班之后呢， 人家是北极熊 了，啊，下班之后呢，去健身房练1个小时，然后呢，睡前不要玩手机，就会有一个好睡眠。有道理，睡前玩手机，很多时候就是越玩越兴奋啊。 嗯，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还有苹果、橘子、番茄跟我们说，枕边放上几块生姜片，用纱布包上，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如果不太喜欢生姜味道的人，应该会越闻越睡不着吧？ 一闻就哎呦，可能会晕过去了啊。 AY 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啊，大家考虑一下看要不要尝试。 嗯， 他说一宿不睡啊，这样起床不费劲儿。嗯，你确定你可以坚持一直不睡吗？ 你的意思是 算是一个好方法。 你的意思是你有一天一整天都不睡觉，第二天然后睡一整天，就改变了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这个生物钟是吧？ 还是要坚持规律作息了。世界睡眠日，规律作息，健康睡眠，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夜安眠的好办法。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excuse 来自 Megan Trainor、 哎、 其实晚睡呢没有任何的理由，纯粹就是你拖延症犯了， 是吗？ 嗯，就是拖延，然后玩手机一直不停，然后白天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个时候小药片帮不了你，只能通过早睡来调整生物钟了。 感觉好像把那广告词随便一改就变成了一种特别恶劣的这种生存状况，或者是那种睡眠质量的感觉啊。 很多朋友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一夜安眠的好办法。 对， 在这之前呢，想先跟大家说一下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新消息。法国女明星伊莎贝尔于佩尔的两部新片将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进行展映。 嗯，于佩尔呢是16岁开始登上大荧幕，也饰演过很多角色哈，在国际上呢是获奖无数。她曾经凭借着《维奥莱特》《诺奇埃尔》以及《钢琴教师》两部电影呢是两次获得了戛纳最佳女演员奖，哇，太厉害了哈！戏路也非常的宽广，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可以驾驭。今年呢，尽管已经是65岁了，但是仍然是活跃在大荧幕上啊。 嗯，这次展映的两部影片分别是赛吉·波宗导演的《海德女士》和洪尚秀导演的《克莱尔的相机》，大家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可以感受到伊莎贝尔·于佩尔的魅力了。 哎。说了好几次了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来现场去看一下这些特别好看的影片。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的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能够分享一夜安眠的好办法。我发现大家的真的是各有各的招数啊，招数还真的都不太一样。你看米兰说，都说这个米兰啊，应该是这是 AC 米兰的球迷啊，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凌晨2点睡，凌晨5点起，算是早睡早起吗？ 这晚睡早起吧，凌晨2点睡，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睡眠，你确定你可以撑得了一整天的工作吗？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眼圈应该跟大熊猫是差不多的啊。 嗯，还有杨那个谁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哈，他说喝点少量的白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 但是呢我真的是问过相关的医学专家，他说过就可能你喝完酒之后觉得自己会比较好睡眠， 嗯， 其实不是因为你进入睡眠状态，而是因为你醉了，对，把自己喝醉了，所以睡了。 刚才这段话我特别想截成音频。 怎么了？ 是因为你醉了。 对啊，就是因为喝点酒，包括其实红酒有的时候过量也会出现这个状况。 嗯， 你觉得好像是喝完酒之后更好睡觉，但其实是把自己已经灌醉了，这样其实不太好。 所以那个所谓的喝少量白酒，到底量有多少？这事儿本身可能也还是值得商榷一下哈、 嗯。还有很多辛苦的妈妈们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分享。 Froza 说，哎呀，我每天累的娃都没睡，我自己就睡着了， 然后娃就在旁边一直晃你，妈你怎么睡着了，你还没给我讲故事呢哈。 还有黄欣也跟我们说，儿子7个月了，怀孕后期到现在快有1年没有睡过整觉了，妈妈们确实非常的辛苦， 多厉害哈。话说呢，这个心态要好，适量运动，晚饭不要吃得太饱，水喝得太多，慢慢睡眠质量就会好起来哈。 嗯，这个确实是，就晚上睡觉之前啊，不要吃得太饱，水不要喝得太多，这样其实是有助于你睡觉的。 嗯，水喝得多了，第二天早晨你会发现你的脸有一种浮肿的样子啊，一直都下不去。 对，崔楠很可爱啊，不知道你现在一个人上班还是坐在老公的车上呢？这条回复要不要帮你念出来呢？他说一夜安眠哈，特别简单，打呼噜的老公不在家，打呼噜的老公出差了，打呼噜的老公不打呼噜了。 但我觉得可能你要是听多了老公的呼噜的话，估计忽然旁边那个人没有呼噜，你估计还没有办法入睡了哈。 对，其实 习惯成自然。 嗯，甜蜜的抱怨嘛，当然像这个年代也跟我们说如何一夜好梦呢，其实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足以让人一夜安眠、 嗯、 能够让你心安的那个人就躺在你的身边，这其实是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升华了一下，这已经开始进入到情怀的状态了，有情怀才能睡得香啊。 嗯，还有另外两位朋友呢提出了一样的建议，像安安他说，其实就是白云大妈那句话，没心没肺的人通常睡眠质量都高。我学像吗？ 不像。没心没肺的人通常睡眠质量都高啊。 好吧，你更像一点 啊。然后 就沾枕头就着哈。 没错没错，心思大条的人啊，但是我觉得算是一种生活状态非常的积极了啊，只有积极乐观的人然后才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嘛，对不对啊。 上文也说了，尽量心大一点吧，就可以早早的入睡了。现在呢我们就缺少一个难得糊涂的心态，想得多了可能自然就会失眠了。 王力宏，大声小爱。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 会失眠了。 王力宏，大声小爱。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与昨天变化不大，大部分时间天气感觉偏冷，户外活动适宜穿着棉衣类服装。夜间天气以阴为主，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最低气温预计在1度上下，感觉天气较冷，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来关注路况，目前环线车流逐渐上升，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南段、西二环南段以及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To be 来自周杰伦和他的小徒弟派伟俊。如果晚上睡不着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呢？那就是多尝试几次吧。 就是踹，我以为是那个一脚踹上去那个踹啊。 啊，不， 踹两脚应该就睡得很香了哈。 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今天跟大家说了发送改变两个字，可以收到昨天我们微信推送的这个口令。很可爱的是呢，昨天很多朋友开始尝试，比如说我说尝试过剪发呀、短发，还有人尝试2月2鲸鱼抬头，也是很可爱啊。但是更好玩的是，应该是伟杰吧，他直接发了一个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口令是改变， 是 他发了我们不一样，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可以画等号了哈。 还有 Lil Heart 也改了新的发型，还发了照片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 还要给你斗图， 哎，其实看到大家都跟家人一样，就是互相通报最近有什么样的近况，然后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就会感觉我们的越来越亲近了。 没错啊，是的，这个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个能够改一夜安眠的方法到我们后花园当中。 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吧。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睡前看书，但是呢一夜安眠，所以这个书呢不能是普通的书。月晨分享了说拿本英语书，我保证你5分钟之内必睡。刚刚背完这个6级单词第一个 abandon， 然后倒头。 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上完整个大学之后呢，你记得最熟的词就是 abandon， 而且还不记得那个 abandon 是什么意思哈。 就劝你赶快睡吧。 对， 刚刚还有朋友说数学呀，大晚上的琢磨一下数学书，你不会觉得越琢磨越精神吗？ 不，因为应该是一个题都看不懂，所以看了半天之后就开始进入一种混沌状态哈。 还有很多朋友像我不是好人，还有 Grace 小辉都提到了说要去健身房去锻炼一下。他说呢，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天去健身房2个小时，晚上连手机都不想拿起来，就玩手机的想法压根没有，基本上就是沾枕头就着。 哇，那你一定身材非常棒吧，对吧？每天都去健身房2个小时，这个毅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哈。不是，小辉说晚上呢去健身房呢洗跳操出了一身汗，回家洗个澡，睡前呢戴上蒸汽眼罩一夜好眠。哎，蒸汽眼罩这个东西感觉好物啊。 对，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安眠的一些小物件哈。还有 Log 毛细也跟我们说，我觉得这个天气回暖了哈，春暖花开，大家每天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可以在路上去散步走一走，睡之前呢少量的饮水也可以缓解血液粘稠。哇，你是医生吗？好懂啊。 对，就是好像你看刚才说了不能大量饮水，但是呢你如果稍微喝的少喝一点点还是不错的哈。 还有哆啦 A 梦也跟我们开玩笑，他说不是我要失眠，是夜空当中需要我这一颗璀璨的星星。 好吧，给自己这个睡不着来找借口啊。所以呢这个正是因为有你们这种璀璨的星星，才能写出这种全世界失眠这样的好歌嘛，对不对？请大家继续把这个一夜能够安眠的好方法来发送给我们，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答案了。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应该是看政治书会比较管用一点点。 就反正就是大量的文字，但是需要深入的用脑去思考的都能够促进你睡眠。 没错，反正就是我当时不想好好思考就是了哈。 但是很多朋友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也会打开自己的手机或者打开 iPad， 然后去找找电视剧啊电影啊刷一刷，看着看着可能也就睡着了。 来看一看最新的一部电视剧，看看这部戏能不能让你有一个一夜安眠的好方法哈。北平无战事之后呢，刘烨已经3年没有再上过小荧幕了，而兰陵王之后呢，林依晨有5年没有再演电视剧了，但是眼下他们联手主演的电视剧《老男孩》在湖南卫视已经播出过半了啊。 对，但是这个观众的反响呢跟开播之前的高预期可能相差的有点大。因为观众期待的对于中年危机的探讨呢并没有出现，因为名字叫做老男孩嘛。 对， 而且呢看到了开头就能够猜到结尾的这种油腻爱情故事呢，大家觉得倒还是挺多的。 哎， 不少人感慨可能是可惜了这个优秀的演员阵容吧。 对，所以呢好戏还得看才能琢磨出味道来哈。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牧马城市》，也是《老男孩》电视剧当中的插曲。 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里，想你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

Are you ready for it? Ready for it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里依然是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早安，我是郭鹏。 有一类人哈，虽然我们在讨论着如何能够一夜安眠，但他们呢真的是随时 ready for to sleep、就是准备好了随时就能着， 是 真的像来拉仇恨的，比如说 Kiss， 他说我一沾枕头就睡着，怎么破呀。 十年前我也是这样子的，但我跟你说你年龄越大呢你就越睡不着了， 苍天饶过谁的感觉。 对呀、 特立独行的猪也跟我们说，我的睡眠一向很好，现在已经好到刚跟男朋友激烈的吵完架，转头我倒头就能睡着。 男朋友应该这个时候气不打一处来吧，刚吵完架我这边气点还没过呢，你怎么都睡着了对吧。 真的有这样一类人。我有个闺蜜也是，就我们两个晚上睡在一起的时候正好在讨论说，哎，她跟我说，哎，你说明天睡什么呀，下一秒钟就已经睡着了，这气得没办法。 你知道我当年其实也是这种人，后来我的室友呢就总结出来一种方法，就是每次睡就是聊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感觉到我下秒要睡了，他说睡就是他不让我先有这个睡眠的机会，因为他然后就可能睡不着了，你知道吗？ 给你个信号哈。 哎，是的。 还有菲欧娜菜刚刚也说了，每天晚上呢我都用听书软件听一下历史故事，设置半小时自动关闭。还有像郭德纲的相声好像也是很多人都会经常听的哈。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你设置半小时自动关闭，如果在这半小时之内你睡着了倒还好，睡听得越来越有精神，哎，怎么关了呢？后事如何，然后又打开重新来听一下就不太好了，对吧。 还有花开半夏他还说了，哎，我小孩小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失眠，我觉得一个孩子就治好了失眠洁癖等等等等，因为太累了，照顾完小孩立马就倒头睡了。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们最近呢还真有一条消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一岁的孩子就有推理能力了，你知道吗？ 小孩小的时候就这么厉害啊。 对，研究人员说呢，这个视线移动或者是延长注视时间可以反映内心活动，而且可以通过观察视线了解还没有说或学会说话的婴儿的想法。但他们发现呢，这个婴儿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推理能力啊，这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会说话以后可能才开始具有这种能力啊。 就是一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懂事儿了。 对， 这个测试的方式呢很有意思哈，就是把宝宝分成两组，让两组宝宝呢分别看两个顶部相同底部不同的物体，然后呢再遮盖住底部，揭开两个物体的遮盖物让宝宝看， 结果就显示说，在这个揭开揭盖物的过程当中，第二个物体更换成跟第一个物体相同的表情的时候，孩子会露出一种非常困惑的表情，哎，怎么不是我刚刚看的那个了？ 好萌啊，感觉。 对，他们注视物体的时间变长，而且瞳孔也放大了，特别可爱。 放大，你怎么知道不是喜欢那个物体呢？当然开玩笑了。研究人员呢，依据这个实验得出结论是，孩子学会说话之前就有逻辑推理，就知道如果 A 或 B 是其中之一是对的，那么如果 A 错 B 就肯定对。如果关键是如果出现不符合这个逻辑的感觉的时候，他们会特别困惑哈。 一岁的宝宝就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确实小孩子的一些聪明才智啊，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让我想到，哎，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不，应该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应该是我知识的顶峰吧。那时候的我感觉数理化， 你跟一岁孩子比逻辑，拿出你大学来比也是够了啊。 现在差的有点多，因为总是睡不醒。 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之处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剩下快乐。快乐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忘忧，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之处我不清楚。 八岁的夏天，那时候我还能记得，我也记得那时候的我呢，也是一沾枕头就可以睡的。现在呢，就需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夜安眠的好办法了。 对，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现在收集到了很多朋友的答案哈，像太子跟我们说，我的安眠方法呢，睡之前可以泡泡脚，缓解一下疲惫，然后呢，喝一点点红酒，再听一首轻音乐，一定要古典乐， 哎， 这样会更快的入睡。 是，喝牛奶安眠这个我试过，不太好使，喝完可以撑，喝完可撑了。是你每天喝红酒的人，你忽然喝一大杯牛奶，而且万一没买对，就是买了那种一斤装那种哈， 掌握一下量，啊， 对对对对对。 还有像小春节也跟我们说，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在网上睡觉之前看那种连续性的东西，小说啊、电视剧啊、动漫呐，啊，特别是这一集对下一集的剧情还有点提示的那种，你会越看越上瘾，不知不觉天亮了。 我给大家分享一种我的方法啊，我当时每次看的是纪录片。 随时可以倒下睡的， 而且尤其是那种自然风光的纪录片，就是每一帧都可以拿过来当 Windows 图像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你看到哇，好好看，然后就过去了啊。 这么分享，觉得郭鹏你一定睡眠质量特别好吧？ 对，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啊， 睡眠质量都高。 对， 连续性的电视剧呢，倒有一部推荐给大家，但是建议不要睡前看了。 嗯， 这是42集的都市情感剧，叫做《好久不见》，26号开始呢就会登陆北京卫视晚间的黄金档。 对。啊，这部戏呢是讲述了家庭一般独立乐观的花朵朵与想证明自己能力的富家公子贺岩误打误撞啊，最后相识，经历了人生重大变故之后，最后呢两个人一起完成创业梦想的故事哈。 嗯， 当然呢故事也探讨了爱情和婚姻当中门当户对和精神上势均力敌、孰轻孰重的这样一个故事啊。 也从侧面记录了中国经济腾飞的10年，还有一代人在追梦路上的奋斗和成长。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邀请到了杨子姗和郑恺来扮演男女主角。 嗯， 而张国立和江山会加盟演出， 阵容不错啊。 这部《好久不见》，我们也配上一首《好久不见》给大家，这是彭佳慧的版本。 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会 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老公，咱家空调该换了。 找国美。 老公，换个大屏彩电吧。 找国美。 国美。 对，3月31号，北京国美内购会震撼来袭，大牌家电超级特惠，爆款机型低至5折，全场任你选，换新还省钱。 老公，我爱国美。 啊？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2018家居全品节，蓝景丽家逢周六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1万立减400。蓝景丽家， 如果变道，不再因复杂的车流担心，即使看不到的角落也能了然于心，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 SBZA 侧盲区预警智能安全科技，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英伦气息十足的帕丁顿熊第二部电影来了，想知道帕丁顿熊又有什么妙趣横生、笑中带泪的故事？赶快登录歌华电视院线，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半夜如果听这首歌曲的话，现在应该根本起不来吧， 太精神了哈、 啊、 所以这种歌曲呢是用来叫醒大家耳朵的。今天咱音乐秀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能够一夜安眠的好办法，各位夜猫子们，你们有话可以说了。 对， 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依然等待着各位的留言。 嗯， 果果2007跟我们说特别可爱啊，刚刚有很多的妈妈们都说带宝宝很辛苦，就经常是宝宝还没睡着自己先睡着了。 对， 他说呢，我基本上就哄着哄着啊就和娃一起睡了，有的时候娃还没睡我就自己先睡着了，然后就被娃叫醒，妈妈妈妈故事讲完了吗？所以大灰狼呢， 所以你看哄娃睡觉为什么你自己能睡得很快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你在哄娃的过程当中，你需要给他营造一个非常静谧或者宁静的环境，结果这个环境不没有让他很快速睡着，忽然跟你让你自己形成一种场，对不对？ 还有就是妈妈确实太累了，因为照顾小孩照顾一整天确实是很疲惫的，再加上在这种你刚刚形容的睡眠场当中、 嗯、 就很容易睡着。 有道理。 还有丽丽王丽丽推荐大家一本书叫做睡眠革命，她说这是我看到的最有用的睡眠书籍，没有之一。 我想问一下，这本书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睡觉之前把它打开看一页就�睡着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可能是画了300多页的羊吧。当然呢，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哈，如果晚上睡不着的话，听一听音乐，特别是一些古典音乐，其实也是有助于睡眠的。 对， 那要跟大家推荐的是4月6号开幕的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 对，这一次呢是在4月6号开幕，演出的活动呢是以改革开放40年的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为主题哈。9支国内各具特色的乐队将在23天的时间当中呈现出9场音乐会，集中的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和成就啊。 嗯，其中云南随响、哈尼雁相、纳西一起等作品将展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还有京华风韵、炎黄风情、草原之歌、南海渔歌，这些交响旋律将以音符为画笔描绘组合的大好河山。 嗯，当然呢，京剧、交响乐以及呢这个社戏、江城子等作品是融合了诗词、戏曲和民间音乐等传统的文化精华。这一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呢，是汇聚了大量杰出的华人指挥家，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汤姆海，以及呢这个吕嘉、谭丽华和张毅等等都会加盟哈。另外呢，有著名的演奏家吕思清啊、王之琳以及歌唱家石喜杰、沈阳等等都会登台啊。 嗯。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夜安眠的好办法，除了听交响乐之看书之外啊，还有运动，这都是大家提到过，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朋友有一些新的想法，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最近刚刚发了新歌的3个小孩的父亲林志颖，在我眼中开出玫瑰。 哦，你是我花我的指引，有说不完的你，给我的不仅仅是爱情，在夜里不开你 I am falling for you。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你，我牵着你看时间倒影，全意爱你 I always 要为你挡住世界难题，全心全意爱你 I always love you。 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热情不依了解幻灭，日子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中开出玫瑰，热情不言了解幻灭，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e'r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Well, I found a 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hil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Perfect， 在 Ed Sheeran 这首歌曲大红之后呢，他又请来了 Beyonce， 两个人推出了这个合作的版本。 嗯，是方便大家在 KTV 当中可以唱一下，不过他们俩的唱腔实在太高了，听起来好像这首歌曲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难度就在于你真正去把握，包括那个音高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难上去啊。 嗯，所以能在 KTV 当中挑战这首歌的应该都是麦霸级别的人物吧。 对，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部新的电视剧，这是在2018香港国际电影展上曝光了巨幅的海报，电视剧曹操。哎，这是著名导演姜文将扮演主角曹操。 对，这个确实是让大家欢呼雀跃的一件事儿啊！你要知道，姜文是很多很多年没有出现在小荧幕当中了。 嗯， 上一次还是《北京人在纽约》，什么什么概念？就是好多人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对不对哈？ 哎，所以现在真的好多大牌都选择就回归小荧幕，比如说从来没有演过小荧幕的章子怡， 嗯， 然后也接拍了电视剧作品。姜文这次也要来拍曹操了。这部剧呢是定于9月份开机，目前还正在筹备期当中。 对，其他的主演呢现在还没有确定。此前呢在电影《关云长》当中呢，姜文曾经是饰演过曺操，所以呢姜文可能在25年前主演《北京人在纽约》之后，现在想想来扮扮曹操也不错啊。 在电影《关云长》当中呢来出演曹操，这一次呢是在电视剧《曹操》当中再次来扮演曹操。虽然说除了姜文其他的主演都没有确定啊，但是我觉得可以邀请一下 JJ 林俊杰来演唱主题曲嘛，你看都被我重新写。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用阴谋阳谋运输安陆的魔，东河莫言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寂寞，独自走向江南波，月光太温柔，草草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落的我，风和墨面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月光太温柔，草草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多的梦，都和默念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失散过，说不清对 爷，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易安眠的好方法，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做推荐了。比如说刺客，我非常喜欢你的这个答案，因为曾经也是我的选择哈。 嗯， 就在晚上的时候听男左女右啊，锁定 FM 九七四就好了。 啊、是 FM 九七四的男左女右啊，全球未眠的人们。 嗯，早上呢，我们欢乐大家的上班路；晚上呢，有娱乐最王牌陪伴大家下班路。 对， 在晚上呢，还有男左女右来陪伴大家入眠，感觉我们真的是个良心电台啊。 对，我们这电台呢是24小时完全不睡觉的来陪你，对不对？ 嗯，还有Allen 也说，嗯，什么看书啊、听音乐、喝牛奶，可能都对我不太好使。 嗯、 我的方法呢，就是以毒攻毒，睡不着的就想说，哎呀，睡什么睡，起来嗨吧。想几次以后，就会有另外一个声音想起说，还是睡觉吧。这个时候呢，就会疲劳感和困意来袭了，马上就能睡着了。 我还以为你真要起来嗨呢，看来只是意念当中的红玫瑰和白玫瑰之间的一种搏斗啊。 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听一些海浪的声音，想象一下自己漫步在沙滩，马上就可以休一个假了。这个时候呢，整个身体放松，就更容易睡了。

昨天片方发布主题曲 MV《飞翔》，热血激燃的曲风配合电影中女主角纳迪亚一次又一次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画面，将艰辛的逐梦之路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玩命》将于2018年3月30号上映。近日影片发布了主题曲《走着走着就散了》，由华语流行乐团实力唱将庄心妍倾情献唱，独特的甜美嗓音与影片所呈现出深刻的情绪感染力不谋而合，完美的视听融合让人沉醉其中。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全线的外环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压力突出。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10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What can I say, man?森林里走 Big Alpha Bro 不幻想无恋危险 All the round Attack No pretend You don't know That's how this story goes 没人在意 now 养的讲义 wow 就像是翻越日历很快就遗忘掉 Yeah 本性 I'll put it on you Young 的个性 I'll put it on you Drop shakeDrop, shake, I know you like it Drums, bass, it had enough, baby Don't ever stop, baby 有些煎熬不屈，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 Call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all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all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all for shit in the Let's get itOh, I am the sheep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Listen, man, man, I owe So baby I go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 I owe 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 Just 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Oh baby 有些煎熬不屈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 Go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Let's get it Oh I am the sheep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kay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Listen Don't play bro Look Don't playDon't play games You wanna try me, man? Don't try me, bro Don't play, hey, bro Don't play, I don't play, man Don't try no shit with me Bow Oh, I am the sheep Hey, sing with me Oh, that China sheepOh, I am the sheep Oh, that's China sheep Oh,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首歌当中你一共数到了多少只 sheep 呢？有没有数睡着呢？来数羊了，是很多人晚上睡不着的话可以保持一夜安眠的好方法。同样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8:3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74 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国鹏。 数羊哈是一夜安眠的好方法，更多的好方法如果您有小妙招的话，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厉害的是就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真的是什么歌都有，连数羊的歌都有啊。来张艺兴的羊 Sheep 来继续看一下大家的方法啊。 Lotus Blue 说，睡觉之前呢上一节瑜伽课 Yoga， 最好呢是温柔的瑜伽课，然后呢睡一个这个直接可以躺在床上坐的这样一个姿势啊， 就最后放松的那个姿势，就是平躺，然后老师会让你从头部然后一直到颈部再到背部一节一节的去放松，然后就是 一节一节的， 对，就让你自己感觉到哎头部放松放松，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现在8:38不能放松，各位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转好方向盘， 然后就开始满足的睡着了。大家如果想感觉到放松的话，可以回家把刚才静瑜这段音频来抠出来，然后在耳边不停的循环。 我录长一点好了，录长一点在后花园当中推荐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晚上啊放松放松睡觉。还有刘一辉也跟我们说，哎呦，每次起床都是一次非常痛苦的挣扎，挣扎之后呢，就在后悔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早睡，同时要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早睡，然后到了晚上我再玩一会儿手机吧，再打一盘游戏吧，再看一篇推送吧，几乎就是每个人的写照了。 对，他问我们俩有什么好方法，其实我们俩刚才说了很多啊，就是什么各种，就是看看政治书、数学书啊，或者听听这个古典音乐啊，喝喝红酒之类的。 我们俩也要求教于大家了啊，各位有什么可以一夜安眠的好办法，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继续来看一下台湾歌手 Joanna 王若琳即将于今年5月来展开了一次 Joanna 王若琳音乐会全新的巡演之旅。这一次呢，他将先后登陆8座城市，并且在5月25号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率先开场啊。 其实我觉得听王若琳的歌也还蛮助眠的，因为基本上都是中速，而且他以唱爵士为主，就爵士就是一种非常慵懒放松的感觉，所以听听看，哎，在演唱会的现场千万不要睡着了。 但是不能听他最近的一张专辑，已经改成朋克范儿了哈。 哎，对的 ，Hello 好时光啊之类的。 是 这次呢，他有全新的曲目编排，包括是以剧场的形式来翻唱很多的金曲，比如说像《夜上海》啊，《被遗忘的时光》啊，《Vincent》《Love Me Tender》等等。 当然呢，整场音乐会呢，在这个环节的设置当中也非常用心，按照歌曲的不同的氛围划分成热闹的这个朋克少女风、经典英文老歌以及复古英文爵士和华语经典老歌四个表演部分。这么看来，还真的是属于王若琳的一场演出哈。 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要做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婶，有一个丑八怪一直盯着你看呢。 那我该怎么办啊？ 把镜子放下呀。 你。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ight sleeper, but I am a heavy dreamer. My imagination gives me wings, and I can go anywhere. And when I wander awaySome other place, I'm suddenly there, way up in the air, where passenger trains catch fire and fill the sky with flames. And that black rabbit at that wakes up in a breath of beautiful dreams. My heartache, it seems so terribly vain, where fire and diamonds fall like rain. Do you believe in endless miracles?Such is the path of a dreamer. I find my way by moonlight. My imagination gives me wings, and I can go anywhere. And when I wander awayTo some other place, I'm suddenly there, way up in the air, where passenger trains catch fire and fill the sky with flames. And that black rabbit at that wakes up in a breath of beautiful dreams. My heartache, it seems so terribly vain, where fire and diamonds fall like rain. Do you believe in endless miracles? City 在今年的一月份推出的新歌 Low City Dream， 就是说自己有一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之后觉得这个梦、哦、好清晰，赶快就写下来了、 嗯、 这可能也就是晚上一夜安眠带来的一个新的惊喜吧。一首歌 是梦，这个是我们来自猫头鹰乐队啊，这个 All City 带来的 Lucy Dream。 当然这个乐队只有他一个人，不管是从编曲还是写歌还是从最后的演唱都是他一个人，所以呢自己有个梦想自己记下来也不是特别奇怪一件事情啊。继续来看一下由动作影 影星林炳渊来指导，并且领衔主演的硬汉动作片《玩命》将在3月30号来上映了哈。 感觉你的这个发音“玩命”， 玩命， 玩命， 玩命，玩命之徒。 你是郭鹏，你是我的哥们， 哥们， 就是儿化音用不准的问题。 对。 刚刚呢，在半点资讯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这次庄心妍演唱的《走着走着就散了》，也是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在同步曝光的 MV 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电影片段。 当然呢，在这部片当中呢，这个境遇艰难的李炳渊是这个落寞离家，雨中奔跑，伤心流泪，哇，怎么这么凄惨？和歌词当中的这个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是紧紧的呼应啊。 在 MV 当中呢，还有很多影片的幕后花絮，比如说这个李炳渊拍戏的时候就骑摩托摔成重伤，而且他既做导演又做主演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一个铁骨铮铮的七尺男儿啊，痛苦的也是在这个荧幕前洒下了自己的泪水。其实也是通过这支 MV 呈现出来了自己创作这部电影的艰难和心酸。 你别说，还真挺玩命的啊，不是玩命啊。 走着走着就散了，来自庄心妍。 习惯人群中找你的影子，回想那些幸福的日子，但其实我明白，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很远很远。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相互猜测怀疑，一边微笑一边流泪。那些激情后的陌生，被利用的信任，你却不爱的心，任性错过的人，伤痕累累才懂，认真我就输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多少无人能懂得不快乐，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心事有那么残忍。 走着走着就散了，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电影《玩命》的主题曲。 哎呦，好心酸啊，听着。 刚刚